等你想起爱，我还在。 我还在12:06，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青春点点点。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2.1的飞碟电台。嗨，我是马克。今天来到10月25号，以往呢光辉的十月，这是一个放假的日子。哎，结果今天真的有放假。哎，好，希望呢就是有放假的你今天可以开开心心的度过。在周休完之后，然后又一个星期一上了一天班一天学，然后星期二又放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已经好久没有体会到这样放假的滋味了，大家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吗？然后10月25号有没有生日寿星呢？我们在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没有看到，所以如果呢你有想要在11月份是你的生日，然后你想要在一天的一开始马克跟玛丽可以祝你生日快乐的话呢，就请你去青春点点点的脸书，然后在网志区留下你自己寿星本人的生日留言。当然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你可以利用你的手机、你的平板，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飞碟联播网 APP， 在上面直接的留言给我。Ingrid 问说：“玛丽嘞？玛丽呢？”玛丽呢？玛丽呢？没有玛丽的青春点点点，就只有点点点而已了。难道你不知道吗？ 在10月25号的假期今天呢，可能有些人要出去玩，有些人要继续的工作，就像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华人女单吴玛丽女士。好，吴玛丽女士呢，她其实今天还是非常非常的想要来上班，但是我强烈的我积极的劝退她，我想说干嘛何必啊。因为呢，其实在11月中的时候华人女单会出现在一个是周末的大型综艺节目当中，这个综艺节目呢叫做哎，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啊，跟三国志有关系的，大家应该最近有看到就是类似的这个前导影片出现。好，所以呢他会在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你知道这种要在外景厮杀跑来跑去奔跑是很耗体力的一件事情。华人女单呢平常最讨厌的就是晒太阳，结果没有想到居然接了一个外景的就是工作，所以她现在常常都每两个礼拜可能就会有一天到两天甚至三天的时间要去录一整天的影，非常的疲惫。就像今天10月25号她的通告是早上凌晨的4:15，然后他说他想要做青春点点现场，你觉得他是不是头脑有点问题？ 在爱情里，幸福才是主角，我们都是观众。 对于爱情，一直都关乎我的姓名。爱你不爱你，越来越不要紧，却是戴了墨镜，只想太累留下来，后来却 悲哀。说来也奇怪，电影在拍歌唱舞台，输给了一个拥抱的精彩。 听众也当爱他的观众。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舒蜜舒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降临，蔡诗芸 ，DC Diesel， 全新专辑《骨子》。 我转眼目光心都加在嫉妒，谁的香水害我倒退好几步 ？I'm a fighter, I'm a fighter, I'm a fighter, I'm a fighter, I'm a fighter, I'm a fighter, I'm a fighter。 混血儿娱乐，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12:18回到今晚的青春点点点，今晚的青春点点点特别的是呢，玛丽姐姐因为今天早上有一个很早很早很早的工作，所以就被我劝退了。对，但是她其实本人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想要做现场的。我就说不用吧，就这样为了区区的1000块，不到为了区区的900块，然后弄坏自己的身体，这样不太好吧，这样子。对，然后最后他就是有被说动，就觉得好，那我还是回家去睡觉就好了。所以他今天早上4点的通告，然后要去宜兰做2天1夜这样子。说到这个新的，就是玛丽的新的综艺节目呢，叫做《综艺三国志》。然后他在前天的时候传讯息给我说，我明天要录影的，其中就包括了就上个礼拜在青春点点讲到的，就是三国志当中的其中一段故事。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突然想，就是其实三国志从小看，然后尤其日本人又超级喜欢，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类似的，不管是线上的 PC 的各式各样的游戏机的。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的三国志，你有没有特别特别喜欢，或者特别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段三国志故事呢？就欢迎你打电话给我 ,0223639955, 0223639955, 你想要分享的三国志故事。或是如果你觉得说不要啦，我自己讲就是可能讲得不够好，但你给我一些关键字，我可以马上找到，然后就可以就是分享给大家听三国志故事。当然很熟的，像三国电影其实拍了又拍，拍了再拍，三国电视剧也是很长寿的连续剧，然后各个不同的国家，中国就拍了好几部，台湾也有，日本也有，这样子，还有动画这样子。 好，那基本上呢，就是最熟最熟的几个重要的战役，包括像是赤壁之战拍到烂，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赤壁之战里面就有超级多的故事，什么草船借箭啊，什么孔明策东风啊，寄生于和珅亮啊，棒打黄盖啊，太多了。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深刻，或是其实很少人知道，但是你真的觉得很精彩的三国故事。02-236-3-995 当然除了打电话之外呢，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分享一下你觉得有意思的三国故事。我是欧马克，时间来到12:22的青春点点点。今天玛丽不在，因为她要去综艺《三国志》，我们来青春点点点的《三国志》吧。 将军，北方苍狼战局，九马十二兵，等待你光临。不禁诉说英勇事迹，百军向南，人北方里。家乡在南美的远方，期望在身上。想在流浪，肩上剩下的能量还能撑到什么地方？几万个兄弟的长江水面写日记，愿你也能看见涟漪。家乡在南美的远方，泪水背着光，安静的悲伤，肩上剩下的能量还能撑到什么地方？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微笑的梦碎。 来自于 Tank 的三国恋，在玩三国志或者在读三国志的时候都会觉得天哪，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中，然后因为玩三国志所以都有那种武将啊智将，然后有些那个武力很低或智力很低或者非常非常平庸的人，有时候你玩到他你就会觉得说奇怪，这是不是就真的一定要在乱世，你身在乱世当中，你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 nobody， 你都可能被后世记得这样子，然后身在像现在这种太平盛世，没什么事情时事，你就平常风平浪静，没有办法造英雄，好像在大战乱大动荡的时候才会有大人物出现。今天的青春点点，欢迎你分享三国故事，02-23639955，02-23639955。App 上面，今天要征求的是《三国志》的故事，在青春点点点。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2.1 的飞碟电台，我是马克。然后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呢，开始有听众说，可能可以看《火凤燎原》啊。好，但《火凤燎原》可能会走那个比较，作者的颠覆史实的，就是脑补路线这样子。就话说啦，然后我就觉得《火凤燎原》好像太偏离事实，但我们小时候看的《三国志》是不是其实也有蛮多不合史实的部分呢？只是我们都不知道。再来，我就看到令我要喷血的部分了，就是好 ，Tiffany 呢说，还有韩杰说，《终极三国》是我唯一重看超多次的终极系列。 是我沉浸在某种氛围，笑自己那么卑微， 用最温柔的口吻诉说最失败的爱情。陈世安，败将。 败给回忆，败给了你，携手无悔，不留自己，是谁享受被爱虚荣的美丽，败在爱情让人着迷，当局者迷，有何关系？败将的伤心，灭不了记忆。我输，你赢。 知的一面。陈世安2016全新国语专辑《亲爱的偏执狂》。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铁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唱得撕心裂肺，唱尽辛酸苦涩，你的心却早已被内定了。失眠陪伴系女生刘明湘首张专辑同名推荐，我不要再比了，喜欢音乐。 我是杨丞琳。 我们不是要讨论终极三国啊，我们要讨论的是三国志啊，我不 care 貂蝉是任容萱演的，还有修杰楷这件事情啊。12:32，您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那今天玛丽呢，因为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早的工作，也就是你看啊，他4点要书画要到场的话，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他现在还在做节目的话，他就是连续2天不用睡觉了，这对一个人来说这不对吧，这不正常吧，所以今天应该要让他好好就是休息一下的，然后做个2天的录影，就是综艺三国志，大家在11月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既然呢玛丽去录综艺三国志，我们今天的青春点点就来讨论一下三国故事好了。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三国故事呢？欢迎打电话给我，02-2363-9955 02-2363-9955。 A lot of people told me when daddy passed away, go take some time off, but I got no time to waste. Don't you have a dream too? Some goals you've got to make. You may feel small sometimes, it don't mean you can't be great. I saw my life come crashing down. I crawled, I walked, I'm flying now. Don't you worry about me. 但是有些人就是很 worry 耶，怎么会这个样子？你好。 你好马克。 嗨。 我跟你说啊，同样都是三国要好好对待，怎么可以放笑声就进广告勒？ 哦，好，我会好好对待啊，我好好对待。只是终极三国，毕竟他又不是我在讲那个三国，他是讲一个这个蛮 都有三国啊， 是都有三国啦，没错啦，是都有三国啦，对啦，对啦，对啦，就像综艺三国志，未来也许做一天就是在讨论三国志，然后这可能10年后的某一天会有人打电话进来说，哦，我知道，我小时候看那个综艺三国志这样子。 那可以聊一下关于孙权吗？ 你想要知道孙权哦？ 哎，不是他很边缘化，他蛮可怜的。 孙权不边缘化，他是三个霸主之一耶，他三国鼎立之一耶。 他明明就是三个霸主之一，但你知道刘备就是刘备吗？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的角色跑掉了 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会突然忘记。天天有听到吗？ 有听到。 要投钱喽。 你做不出投钱的声音吧？ 没有吗？ 好，你想要知道孙权什么事情？ 不过就感觉就刘备就他就很可怜，他很可怜，他没有办法一统天下，然后曹操就感觉是个 bad boy， 就很坏，但如果就突然问我说孙权，我就觉得啊，哦，就是来凑三咖那一咖。 但孙权其实他好，我们让听众补充好了。孙， 因为大家都很了孙权吗？我刚刚仔细想了想，说孙权你哪位啊？ 因为好像 在写三国志的时候，常常把蜀国就视为是仁义正道，然后把曹操妖魔化，变成就是篡位的坏人， 然后又欺负兄弟姐妹干嘛的、啊、 嗯，欺负兄弟姐妹是他儿子吧， 哦，就他们那一家人都不好， 是曹丕欺负曹植这样子，七步成诗 露馅啦。 对，孙权就是一方霸主，有啊，也有蛮多关于他的有趣故事的。 你随便提一两个，我看有没有印象，起个头。 起个头哦。 嗯。 关于就是他的爸爸跟他的哥哥都是非常非常英明的君主，然后把江东给平定了。可是就 是个好，是一对很棒的爸妈，如同你爸妈。 不是，就是爸爸跟哥哥，就是都是很有为的君主这样子。可是都，反正最后他，有人说孙权是在三国里面是一个很幸运的角色，就是就不像就是你要大江南北的东征西讨，然后他平常他就是比较偏安一点，然后就比较玩政治一点这样子。 玩政治？ 对啊。就他不会强出头要跟人家对战或作战，只有当就是好像真的快要不行了，然后联合一下就打那个赤壁之战嘛。然后后来就看到对方， 可是在古时候不会被说很懦弱吗？你都已经是头了，你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他就三国志就不是以他为头而写的啊。 嗯，好吧。 你为什么想知道吴国？你又不是吴国的人。 马克不能剧透 哦，对不起，对不起啊、哦！ 因为我刚刚就躺着想着想着，我就想不出来啊。 你就是应该要睡觉，然后你现在在那边干嘛？ 不是我睡着了，可是我的生理时钟很可怕，我12点就醒过来了。 哦，你12点就醒来要做节目了，这样子？ 对，我说嗯嗯，这里是哪里？我要出门去转角咯。 好啦，你赶快就是想办法再让自己入睡。 好的， 再会， 拜拜。What happened to perfect? What's under the surface? It used to be love. Would you call if you heard this?Your eyes as I'm stumbling home. You're living with the man you no longer know. You forgot to smile.02-2363-9955，你印象最深刻的三国故事。嗨，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是，好，阿仁好了。 阿仁你好，阿仁，你要跟我们分享你的三国故事吗？ 对啊，那个。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直影响到我现在，就是夏侯惇把他眼睛给吞了。 哇！这个故事是什么？我想 知道这一段吗？ 我有很模糊的印象，但为什么他吞自己的眼睛？ 这个其实是很前面，就是《三国志》一开始最前面的部分。 嗯。 然后好像夏侯惇要掩护曹操逃走吧， 嗯， 然后呢，夏侯惇呢就叫曹操把，因为后面追兵就说，穿红色披风的是曹操， 嗯， 然后呢，曹操，不对，一开始说，留大胡子的是曹操， 嗯， 然后曹操就拿剑把胡子给刮了， 嗯， 然后呢，后来人家就发现，曹操把胡子给刮了，他就换说，穿红披风的是曹操， 嗯， 就曹操把红披风给了那个夏侯惇， 嗯， 夏侯惇就披着红披风引诱追兵追走， 嗯， 然后呢追兵会射箭， 嗯， 就一箭射到了夏侯惇的眼睛， 嗯， 夏侯惇嘣一声就把那眼球拔出来，然后吞进去， 然后他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他就把眼睛给吞了。 所以这一句这一段故事影响到你现在，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 对，就是像我就会想说剪完指甲，那个指甲 你要吃进去， 我要不要啃一啃之类的，因为 什么 对啊，然后那个什么就是身体什么啊，就是因为我手有点富贵手，所以有很多很喜欢脱皮，那个皮脱下来我就会开始思考我要不要吃掉它。 太奇葩了吧阿仁。 嗯，他这个真的，因为我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是看有注音的那种故事书还有图画的那种，然后呢那个图画就画了那个夏侯惇把眼睛拔下来，眼珠子在空中，然后他嘴巴张开来那个画面，所以我印象很深刻，你知道小孩这种血腥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就吞下去了。对， 好好好好。 然后我觉得刚刚那位听众啊，他这样讲孙权那个什么不是 没有记忆点， 不是主角，对对对对，他可能会引发口音大军论战、哦、 目前还好，目前真的还 好。真的吗？ 对，三国迷没有你想象多，我也以为三国迷很多、 哦、 但看来没有我想象的多， 因为孙权的拥护者其实还蛮多的吧。 嗯嗯嗯嗯， 对啊，好像在某一款游戏里面孙权的那个什么什么值还是最高的， 对、啊、 攻击力是最好的， 武力智力等等，就是孙策孙权都很高哎、欸。 对啊，所以可能他等一下下一波就会来咯。 感谢你阿仁。 对，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就是指甲跟手皮就让它去 吧。对啊，小时候我真的有吃过，可是长大之后就是清醒了。 好好好，让它去让它去。好、 哦、OK， 晚安阿仁。 好的，晚安，拜拜 拜拜。 想避开天，跟着我去冒险，关不住的梦想就要起飞，在我的心里面，完美就要更完美，谁都不能改变。我一想避开天，跟着我去冒险，我们的对手到底会是谁？在所有书里面，为什么都没有写我们的明天？他在哪边？ 02-2363-9955，12:44的青春点点点，嗨，你好， 你好， 你是？ 我叫 Milu。 哎、欸，再一次 ，Milu。 嗯，好 ，Milu， 请你关一下你的 App， 行吗？ 哦，好，稍等一下。 梅鲁关好了吗？ 还有声音吗？应该没有了。 应该没有了。 哦， 好，梅鲁，你要跟我们讲的三国故事是？ 哦，我今天才刚把连续剧的三国大结局看完。 连续剧的三国大结局，你是说中国拍那一部很长的陆剧吗？ 对，今天就看未来的重播的。 哦，好，那他、欸、我常常看到他在播。但是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大结局是什么。 啊，大，你是说今天的结局吗？ 对啊，我从小时候开始看他播，然后长大以后又有重播，再重播，再重播，我没有看过大结局。大结局是什么？ 哦，那个版本的话，演曹操的那一个男主角，就是演那个《后宫甄嬛传》那个皇帝。 我不 care 这个啦，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就是演到司马懿他的跟最后一幕就是司马懿跟他的那个司马炎，就是孙展是他儿子啊，就是两个人的话在对话，然后司马昭在跟他的父亲司马懿讲说他的哥哥的话去抵抗吴国的来军要攻许昌，他哥哥的话率军去抵抗，然后就演到这边，然后那时候的司马懿已经72岁了，然后就那个时候跟那个小孩子好像还在5、6岁而已，就司马炎，就是未来晋朝的皇帝嘛。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演到司马懿就挂掉， 所以演到司马懿挂掉， 对， 然后 可是司马懿挂掉， 可是有带到5、6岁的司马炎在旁边， 对， 结局就在这里。 他这一个是结局定在这边， 这一部的结局定在这里。 对， 好，所以就三国还是维持在三国，然后魏国还没有被串掉的时候， 他后面的全都用口述的 哦，都用讲的，就没有在打仗了，没有在干嘛了， 就是有口述到说司马昭灭了蜀国，然后阿斗的话他是投降的，然后有交代到说司马炎到了掌管晋朝之后他去灭了吴国，就全都剩下就用口述的而已， 对，后来就很快的带过，就是回到正史。 对啊，我爸在旁边跟着看说哦，永共有在变 了就是被骗了几个月这样子， 那真的蛮好看的。 是啊，那真的非常好看，我小时候有的看。那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三国故事是什么？ 就是看过来，因为看到后段前面的有一些都忘记了，让赤壁那个当然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啦，然后我比较不清楚的是在后头，后头其实也很精彩，那个赤壁之后的那几节的部分，尤其是司马懿跟诸葛亮他们两个诸天敌在斗啊，那我觉得那部分很精彩，因为小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然后就是司马懿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没有揍赢过诸葛亮， 你说在电视剧里面这样演， 事实上不是吗？ 事实上司马懿好像没有，就是史实上面他好像没有这么废，就是他其实蛮强的。对啊， 我应该去找《三国演义》看他。 对，应该要看一下，就是正史写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看了很多，我们都是以刘备是好人，然后所以诸葛亮也是好人的那个。 刘备是好人。 对对的那个观点出来看，这样都其实蛮偏离史实的。 曹操他是真小人，我喜欢。 你喜欢真小人这样子？ 对，我讨厌伪君子。刘备的话，我觉得超级的伪君子。 那这部电视剧蛮成功的啊，至少他有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还不错，但《三国志》跟《三国演义》，因为《三国志》它是正史，那通常电视剧如果要改，它应该都是由《三国演义》来改。 好的，感谢你，露米，还是米鲁， 没关系， 米鲁，晚安。 好，晚安， 拜拜。 下江斑驳，月光太温柔，滔滔不如说，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别说很多淡漠，都看我年分山过，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 销售，跨越时代最美的声音，诺拉琼斯。纪元走高飞后，重回最初的感动，格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听说王爷爷中风昏倒了。 王爷爷他一直有高血压，所以没药没金，没有好好治疗啊。 还好他孙女够机灵，马上送医才救回一命呢。 我婆婆血压也高，万一中风该怎么办？ 别惊啦，平时把血压控制好，记下辨别中风口诀：脸歪、手软、大舌头，记下时间，快打电话，把握抢救黄金3小时，赶紧送医治疗。 脸歪、手软、大舌头，记下时间，快打电话。 没错， 谢谢你哦。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Goodbye, my love. 第二张全创作专辑 Mr. Lucy 预购版正式版10月21号老鹰制作福茂同步发行。 我是卢凯彤， 12:55的新春点点点，我是马克。那今天呢，玛丽因为早上有工作，所以今天就我一个人在青春点点点，想跟大家聊聊青春点点点的你有没有就记得厉害的三国志故事呢，或是影响你蛮深刻的、印象深刻的。刚刚在飞碟联播的 APP 上面呢，有听众写了一段说张飞喝断长板桥，他觉得非常非常夸张。然后呢，我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故事，才发现哦，原来不是喝断长板桥，是喝断长板桥，就是张飞一吼之后，那个桥就断了，这样子，有多夸张呢？就是曹操的追兵大将全部都已经追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张飞就在桥的另外一边，就站在那边，就觉得自己很强，然后往地上就是他的什么什么什么。

Jocelyn 励志摇滚创作主打《囚鸟》，越是困难，必要一起前进。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1青春点点的三国之夜，我是欧马克，0223639955，0223639955，或是你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可以留下你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三国故事跟三国段落。嗨，你好。 嗨，你好。 哎，蛮印象深，蛮令我惊奇的，怎么会今天打电话进来都是女生？我以为是男生很迷三国哎。嗨，你是？嗨嗨， 好久不见。 你是哦？你是赖赖哦？ 对啊。 那你今天是不是你现在没有在听节目，对不对？ 有，你在讲三国啊。 那你要分享什么三国？ 终极三国。 终极三国怎么样了？ 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些桥段都很瞎，就是有时候他们在大战明明就要输了，然后还会有救兵突然出现。 啊！我在跟你讲真的三国，你在跟我讲终极三国， 我就很瞎。 那瞎的是谁？瞎的是他们还是你？ 我觉得都很瞎，我觉得都很瞎，这样可以吗？ 这样不行啊！再见，赖赖。 啊！ 拜拜。0223639955，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的三国之夜，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心目中你印象深刻的三国故事。嗨，你好。 你好。 哎，怎么称呼呢？ 阿宝。 嗨，阿宝。 好，我要分享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小时候睡觉前都会听那个录音带那种，然后妈妈就有买。 嗯， 然后我小时候听到那个刘备摔阿斗的故事，我就吓死了。 刘备摔阿斗的故事，你说他把儿子这样摔到地上？ 对啊，就是什么赵云不是什么七进七出救出阿斗，救出刘禅，然后交到刘备手上，然后他就把他摔到地上。然后我当时小孩不懂啊，就觉得说天哪，赵云就是这么舍命救你儿子，然后就让把他摔下地上，如果摔死，那赵云不就白跑的起趟了？ 很丢啊！ 然后就觉得说太可怕了，然后我觉得。当时就一直觉得刘备是一个 很坏的 人，对，就是，可是他明明好像故事里都不会说他很坏，可他做的这个动作就是，我就觉得他很奇怪， 嗯， 然后到长大以后才会去比较想说到底是为什么啊，就去看才想说，哦，原来他有这么多，可能为了要收买人心，然后让赵云觉得说，哦，你比我的儿子还重要的一个大将什么什么的， 是吧？ 长大才懂这些啦，小时候只是觉得刘备很恐怖，但我现在还是觉得他蛮卑鄙。就像刚刚有人说什么真小人跟伪君子，我觉得刘备大概是属于伪君子那一类，就是不喜欢。 是哦，所以就算大家把他当成就是当主角写，然后说他仁义过人，刘玄德这样，但是、反正其实大家都会从蛛丝马迹觉得他会是一个伪君子。 假假的、啊，对啊，因为可能有点浮夸吧， 很卑鄙。 然后说什么老婆就跟衣服一样可以换，可是兄弟是我的手足，不能少什么，就觉得好可怕的男人。对啊。 好的， 换老婆摔儿子， 换老婆摔儿子的刘备， 是啊， 感谢你阿宝， 嗯，晚安， 拜拜， 拜拜。 Baby 的刘备 ，Baby。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玉祥说小时候听哥哥的历史老师说过，哇，有点远呢。哥哥的历史老师说，其实张飞是个帅哥，然后关羽很丑，关公很丑，而且是一个卑鄙小人。怎么大家都卑鄙啊？关公。刘备，两个人都。02-2363-9955 02-2363-9955青春点点的三国故事之夜，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三国故事想要分享跟大家说说的呢？嗨，你好。 我台北板桥，我姓陆。 陆先生啊，你在飞，我在飞的联盟 APP 上面有看到你，感觉就是你已经忍耐很久了。 那刚刚有一位就是女生说，就是说那个赵云的故事，赵子龙 七进七出救阿斗。 哎、欸，对，那时候曹操有证实说，有历史学者说，事实上曹操那时候看到赵子龙，就是一当然他的武艺高强，第二是有历史传说赵云是女生，那曹操也贪恋她的美色，所以让他能够七进七出。 哇！传说中。但这个有办法推敲，就是有人确定吗？还是没有？ 就是历史学大陆的历史学家有这样子一个推敲这样子，哎，对对对， 好哦。 要不然以那种的情况下，不可能让赵子龙这样子能够七进七出，就阿斗，千万大军应该数十万大军，怎么能够让一个人如此？让他能够七进七出，然后不要去伤害到他，要活擒。 好，就是因为好，如果假设她是一个美女，然后曹操就是主帅下令要深擒她， 对， 所以大家才不敢靠近她，不敢去砍她什么之类的。 应该说不敢去伤害到她，要活擒。那当然也是赵子龙他本身的，他有他的一定的武艺，然后也因为那样子，因为。曹操那时候也赐他了天子剑，七星剑吧，那应该叫七星剑，然后让他能够这样子，枪跟剑双翼搭出那条血路，救出阿斗。 那如果合起来跟阿宝刚刚那个就是摔娃儿的故事呢，是刘备其实也爱着他吗？ 是的，没有错。 刘备也爱着赵云就对了， 因为赵云在历史学者的判断下，他的官职他并不高，他只是一个我们讲以清朝的官职来讲，他只是个禁卫军的高阶人员。 好，所以是个禁卫军高阶人员，但禁卫军其实很大哎，你可以在天子旁边哎，你朝夕相处哎， 所以他的高阶不是禁卫军的将军高阶并不大，他不是封疆大吏，他也不是个大将军啊，哎呀， 他就只是要负责保卫家人安全 内侍， 好 内卫， 感谢你陆先生。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讲厚黑学。厚黑学他讲是两个人，是刘备跟孙权。厚就是孙权，黑就是叫刘备。 哦，刘备为什么是黑啊？ 啊？ 你说孙权的厚是厚脸皮哦？ 对，黑就是黑腹，不要脸。刘备就不要脸。 厚黑的厚是厚脸皮跟黑腹哦。腹黑是这厚黑真的是这两个吗？ 对，就是他们两个。 哇！好，就是一个是满肚子坏水，另外一个是不要脸厚脸皮。 对， 好，感谢你。 那在民国大概50-60年，他是禁书。 哦，厚黑学是禁书。 对， 因为不可以丑化， 让我们老百姓学得满肚子坏水。 哦，好好好，丑化汉室正统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感谢你陆先生。 不会，好， 谢谢你的补充， 谢谢， 期待继续在 APP 上面看到你，拜拜。 好，谢谢，拜拜。 02-23639955 In the night， 在今晚青春点点点，让我们来说一说三国也许不为人知，也许对你来说印象很深刻的故事，分享给大家。02-23639955 Hello， 你好，喂喂，嗨，你是？ 嗨，我就是刚才那种 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个？ 米鲁要再分享一个，好啊。 没有，因为 米鲁是今天，你是今天看完完结篇，你开始有很深的失落感，是不是？以后没有没得看。 对啊，对啊，又没有得看了，怎么办？ 好，米鲁，你要再分享的这则故事是？ 没有，我想要讲的是那个诸葛亮。刚刚有提到说诸葛亮跟司马懿的话，他们是到最后在重点摆在后面。然后诸葛亮他死的时候，他密不发丧，然后到最后他们要，因为等于说是蜀军没有诸葛亮的话，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再打下去。所以他们要密不发丧的，要准备慢慢的退回去的时候的话，那个诸葛亮他造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墓像，然后就是在陈仓的道口那边的话，司马懿知道说他们要退军了，冲出去要追杀他们那些蜀军。然后那个诸葛亮的话他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属下，他就是安排了他的手下的话，把他的墓像那个放在高处，让司马懿看到误以为说诸葛亮还活着。然后结果司马懿的话，他本来就是因为前一次他差一点被诸葛亮在那个抢粮的上方谷的地方差一点被烧死，然后他看到诸葛，从那一次之后他看到诸葛亮都疑神疑鬼的，觉得这一回要出什么诡计这样子，就有点怕诸葛亮。然后后来诸葛亮因为死了之后的话，司马懿去追杀蜀军的时候，那个诸葛亮的属下有一个叫姜维的，就对着在站在高处就指着说司马懿说，司马懿，你以为我们诸葛亮死了吗？我们丞相死了吗？他现在人在这边活得好好的，你准备受死吧。结果司马懿的话看到诸葛亮，远看以为诸葛亮还活着，然后他看到以后吓得惊慌失措的，就赶快率军逃跑了。那结果他回去之后，他那个他的儿子司马昭说诸葛亮真的死了，然后他的父亲司马懿就说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们退回汉中之后就把所有的栈道全都毁掉了，然后不准让外面人进去，然后举国的话都在哀痛的那个诸葛亮的死讯。那一天，但是他父亲说，但是那天我在陈仓道口看到那个诸葛亮啊，然后他儿子悠悠的说，那是个木头像呀， 那是个木头像啊。 然后司马懿听到的说，什么？那是木像？然后气得躺在床上的话，翻来覆去的在那的话又哭又叫。以后的世人就只知道说，死诸葛吓跑了活仲达呀。 是是是， 仲达就是司马懿的字号。就看到那一段笑死了。 感谢你，米鲁今天提供了两则三国故事。 哇，不会，因为看太深刻了。 晚安哦。 好，晚安。 拜拜。对啊，就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空城计啊，或是刚刚的这一段，就会把司马懿就塑造成一个就是很多疑的人。那我有看过，就是有文章为司马懿平反，说他其实是一个决断力超强的人。所以我们都看诸葛亮，觉得诸葛亮像神一样，怎么会这个样子啊？料事如神。 台北华山变成妖怪世界喽！ 妖怪手表特展12月24日正式登场，开展前购票只要210元，快到年代售票及 iPhone 抢票， 欢迎大家来到妖怪世界！喵！ 够 power 才是够狂，冠军全集2016。 抢先收录奥运主题曲《凯蒂·佩瑞》。安娜公主雅莉安娜，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排行一网打尽，神曲一首不漏，排行天团共和世代。EDM 神人 DJ Snake， 还有小雅斯汀、艾丽高登、DNC 二手制霸排行超精选冠军全集2016，环球就是狂。 我是刘明湘。 1:22，飞碟 Network 飞碟电台 FM92.1，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用我们的 APP 线上收听，那就全球都没有国界咯。0223639955 0223639955，我是马克。今天的青春点点邀请你分享一下你心目中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三国志故事。你好啊。 喂， 嗨嗨，你是 马克吗？ 我是马克啊，你是谁呢？ 你好，你好，我是谢先生。 谢先生你好，谢先生，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哪一段呢？ 我觉得哦，因为不好意思，我无意批评别人，只是说他们都聊一些很通俗的人物，我想要讲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人物。 哎呦，那我听听，多不一样。 哎，因为我觉得三国里面哦，不是说只有刘关张，也不是说只有什么孙权、曹操，那个都是太浅。 嗯， 我讲的是说，三国里面有一些人哦，他的忠诚度，他的忠诚度显现在《三国志》里面，就是《三国演义》里面。嗯、因为《三国志》是正史，《三国演义》是小说，可是小说里面他把它讲得非常的透彻， 那 蛮令人激赏的。 嗯， 譬如说，关羽被孙权所杀的时候，刘备要替关羽报仇，于是发动了夷陵之战。 嗯， 那后来被苏湘那个什么那个江口书生败大将，就是这个陆逊呢，败军之后呢，被他火烧连营700里嘛。 嗯， 那沿途这样撤，可是呢，他身边的武将哦，可能都很无勇，可是那个章回小说里面写到一个人哦，这个人叫傅彤。 哎， 傅彤这个人一直影响，傅彤这个人是一直影响我很深的，因为这个人他为了要守护刘备，他到最后帮他断后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想要逃命，可是他不逃命，他就是帮他挡那个军队挡那个吴军的追兵。 嗯， 那他死掉的时候啊，那他死掉的时候，他仍然他最后的遗言就说啊，吾乃汉将，安肯降吾苟乎？他怎么会投降呢？他认为他是汉将。 嗯， 所以那个就是忠，我觉得。那个让我非常的震撼，那比那个什么关羽啦、那个张飞那些多英勇哦，我觉得他至少他当下他认为他是一个武将啊，死得其所。 嗯， 就是跟你拼了， 嗯、 我就帮你断后。 我想再知道的是 他 他的名字是什么？ 傅彤。 傅是哪一个傅？ 傅是那个一个人在一个某博士的博，某博士的博旁边那个人字旁。 好、哦，我知道的，傅斯年的傅。 嗯、 师傅的傅。 彤是那个一个丹。什么完丹那个什么那个类似那个炼丹的丹仙丹的丹、然后再一个彩那个彩虹去掉那个彩字那个山那个山 横哦好傅 彤，我觉得这个人他非常的忠诚、我觉得这个三国里面他可能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将，可是三国演义之所以精彩是在于说他就是有那么多的小人物一点一滴的所组成，然后连贯在一起，而不是这种大人物在成长，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大人物，但是如果当你研究到《三国演义》要精粹的地方的时候，他你会觉得那个小人物其实比大人物更有意思。 哦， 对， 也就在玩就是，譬如说电玩版的《三国志》的时候， 电玩对，那电玩他电玩现在电玩他做的很好，是他把所有武将都有列出来， 对，都放进去了。 是，可是真正你读那个《三国演义》的书的时候，它里面的每一个章节其实都。 充满很多的那才是精彩的地方啊。 嗯， 往往就是那个地方最精彩。譬如说有一个人叫徐静， 嗯， 徐静这个人其实他什么都不会，可是他很有名望。 嗯， 刘备跟曹操刘备跟诸葛亮入川的时候，诸葛亮三次建议刘备请他封徐静为太傅，太傅哦，相当于立法院院长，有点像那个立法院之前那个王金平那个角色。他那个徐静，他虽然没有任何才华，他也没有什么智力，可是他就是凭有名，他这个名望哦，让他当了这个行政院长这个太傅这个角色的时候，特别是那个立法院院长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可以安定蜀中的人心跟荆州的人心，因为他太有名了，大家百姓会认为说你许靖可以被我立为太傅，那大家认为他实至名归，就是刘备有这个名可以成帝王，可以成汉中王。 嗯， 对，他有一些小人物，其实他有非常发挥非常大的效果，也很多啦。三国里面，其实我觉得小人物反而比较值得钻研，大人物我反而觉得说那大家都已经滚瓜烂熟了，可能都已经很浅显易懂，那个我觉得那个是可能比较初学者或是说比较会去研究的，可是我们如果是有去钻研三国的，我们反而会比较喜欢钻研小人物。 那许靖最后为谁所用呢？ 许靖最后是为刘备所用， 所以真的就是把他请来当太傅吗？ 是是是，太傅许靖，没错。 哦，感谢你，我们今天又学到了两个人。 许靖是个历代的卿嘛，许靖虚，他的哥哥很有名，叫许子将，专门在为人卜卦的。 嗯 嗯， 他曾经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嗯嗯嗯嗯嗯， 对，这是 就 是 从他哥哥的 蛮有名的 嘴巴说出来的。 是是是， 感谢你哦。 好，谢谢谢谢， 拜拜。说的就是也许下一次你再重新从一开始玩三国志的时候，你可以挑选的武将就挑选傅彤或是许靖，虽然他们就是那个能力值也许很低下，但你可以增加就是你玩游戏的难度。你说我这次玩就是要用傅彤一统天下。歌曲呢是来自于女孩与机器人的 See Can Hide， 0223639955。在看三国演义三国志的时候，有没有哪段故事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Hello， 你好。 嗨，我是 蓝 鸟侠。 嗨， 我今天想要聊姜维。 哎呦，酷哦。好， 我就是想要聊他跟那个钟会想要一起联合复国的那个故事。 钟会我就不认识了，他联合复国。好，请你请说，你请说。 他因为那个时候钟会跟邓艾一起被那个司马昭派去想要去那个收一起去那个收复那个蜀汉啊。 嗯， 然后都收复到，然后后来 姜维是因为那个刘禅他投降了，所以姜维他也只好一起投降了。 嗯， 然后可是后来投降之后，那个他姜维他发现，哎，那个邓艾跟钟会他们两个在争功。 嗯嗯嗯。 然后所以呢那个姜维他就跑去跟钟会结拜兄弟。 嗯， 然后一起去把那个联合去把邓艾给一起把邓艾给做掉。 嗯， 然后做掉之后，然后就没有想到发现之后，那个司马昭他其实是有在后面在监视那个钟会。 嗯嗯嗯。 然后所以钟会他就想要谋反，他又想要谋反的意思。 嗯。 然后所以呢，他就设了一个酒宴，就发了一个，就把那边的军队就想要关起来。 嗯。 然后就发了一个就是说郭太后他就是说他过世了，然后怎样要起义，然后呢就要把他们囚禁起来，然后就说你们这些军队从今天开始就要听我的。 嗯， 然后后来没有想到那些军队后来还是没有听他的，然后后来就反过来就乱军之下，就后来就把钟会跟姜维两个都在乱军之中把他们两个都杀死了。 哦不，好，但是这个姜维的想要复国，他的复国是其实有那种篡位的意思在吗？ 他其实就是想要恢复以前，就想要他就想要借由钟会的力量，想要恢复以前蜀汉的领地啊。 嗯嗯嗯嗯嗯， 对啊。 好，但是被发现了。 也对啊，是被发现啊。 就司马昭还是道高一尺。 也不是司马昭，司马昭他没有发现，是那些军队不肯听他们的。 嗯， 对， 所以最后没有成功。 对啊， 就拜拜了。 对啊， 赖尿虾，你以前打电话进来没有这么结巴啊？为什么这一次讲故事这么的结巴？ 因为这个故事有点不熟。 所以你在讲不熟的事情的时候就会结巴，你讲自己的事情就不会。 对啊。 好哦，感谢你分享这段精彩的故事。 好， 拜拜。 拜拜。 你会摸得灯光与爱与恨，作品中的证明我今夜不能寐，爱映着的温柔令人忘记纷争，我的吻越深刻你越显得真烈，富贵你就算贫富为不了什么，肆意的笑容心情毫无遮掩，越靠近那部分越边缘。 Don't lose my time. 什么，你喜欢什么，我只想知道。你害怕什么，你讨厌什么，你不知什么，我想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渴望什么，你喜欢什么，我只想知道。你害怕什么，你讨厌什么，你不知什么，我想知道。你在纠结什么？ 勉强拥抱无法得到幸福，不爱了就别再撑了。 你我站在回忆两端相互对望，好像已看不清了对方的模样。我努力让你看到微笑却心酸，一直忍着不哭是因为怕孤单，试着 新主打别再撑了，李荣浩量身创作，懂得放手人生才会漂亮。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到台东买释迦，吃奇鱼，采洛神花， 哇、wow, 大丰收。 台东纳鹿湾三天两夜放松之旅， 现在就出发。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这不是幻想，2016醉神回归，乐坛最完美女神 Lady Gaga， 2016全新专辑 Joanne， 环球开始预购。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 中爱电影 UFO 0223639955，时间来到了1:39，我是马克。今天青春点点在邀请大家跟我们说说三国的故事，就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三国志故事、三国演义的故事？不管是你从大部分很少人去念正史啦，所以大部分都是从你从电玩里面看到的剧情走向，你在戏剧上面看到的、漫画里面看到的，但不要是终极三国里面看到的哦。好，不管正史野史的，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 bullets, your mouth's a gun, and no war and anger was ever won. Put out the fire before igniting. Next time you're fighting, kill him with kindness, kill him with kindness, kill him, kill him, kill him with kindness, kill him with kindness, kill him with kindness. Go ahead, go ahead, go ahead now. 02-23-63-9955 青春点点点的三国之夜，我是马克。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看到了有人说六出祁山，好，我就查了一下六出祁山是什么。诸葛亮北伐，好，是在228年到234年的蜀汉对曹魏的战争，所以诸葛亮北伐就离开他自己的那个根据地，想要去讨伐魏国。那其实就虽然是六出祁山啊，但正史上面说是五次取得一些局部的胜利，但是没有办法达到就夺取重心，就是那个心脏部分，关中地区没有办法夺取陇西，所以最后诸葛亮就生病，就呜呜呜。Never dress her. Oh, I see the earth is leaving. I'm dancing with a beautiful smile. I'm looking for the bright side of darkness. I'm risking the loss of all I own. Light up beautiful.这六出祁山呢，就是可以跟你的国文课本做结合了，就是我们都会被老师逼着要背的《出师表》，就是像刘禅、诸葛孔明，像刘禅谏言，拜托我们要出兵这样子，然后让我们现在都要背《出师表》。Keep on trying, when dream becomes trouble threatens us. Keep our hopes, they make us stronger. I'm feeling the magic of my soul. It's happened to find my wonderland. I know there's a long, long way to go. No stopping, just go. 1:46，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放了几张专辑，都是中国的歌手，包括了像是孙子涵，包括像刚刚听到的耀 Super 耀，然后听到中国的现在的流行音乐，就觉得哦，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样板，就是在超音感美上面，他们的确就是找那个地方去跳。对，不知道华语歌曲未来是不是会变成那个样子，但是那是流行音乐的规格，不知道我们的听觉是不是会被训练成那个样子，还是我们会继续在台湾会成为一个以词领先曲的一个地方，就是只要你词写得好，曲就算真的是 melody 很烂，编曲很糟，还是会大红。 情年月。 在爱情里，幸福才是主角，我们都是观众。三段精湛演技，年轮说：“当杨丞琳的听众，也当爱他的观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周汤豪来真的，全球百大 DJ 联合制作，亚洲首席型男 DJ Nick Real。周汤豪全新流行复合式时尚音乐专辑 Real 电器主打 Turn Up， 太阳娱乐潮流热卖中。 我们是 S 系飞天network，共同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55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非常感谢大家今晚的参与，然后让我听了很多很多有趣的，有的有听过的，有的没听过的，有的再复习过的三国故事。那当然呢，就三国这个时代实在是太奇妙，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什么电影啊、电视啊或是游戏啊一直不断的做这一个时代，做这一个时期。但说真的，你要认真的去读，真的也是读不完，你越读，每次越读越看，也许都会看到一些新的东西，新的人物，新的启发。然后我觉得其实中国的文史地这三个真的是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如果小时候你就曾经为三国演义或三国志着迷的话，你长大以后你一定，你的历史跟地理就是不会差到哪里去，因为你就会对这些事情就会非常非常的有兴趣，然后它基本上都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你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就在讲那个时候那个什么什么事情啊，然后在念历史的时候然后在念地理的时候说，哦，原来这个以前就是那个那个什么什么的首都啊，就是什么什么哪里哪里的什么哪一个场战役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想要你的孩子在文史地方面那个成绩好的话，小时候引发他读三国演义的兴趣吧。1:57，我是马克，今天感谢大家的陪伴，那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也欢迎你可以继续 follow 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follow 欧马克的 Facebook， 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按下无疑问前男友的约会，却到无意少女装备让他非常陶醉。星期五24小时11点都还明媚，网络上50个粉丝明明一点都不累。 无意装备让先生都太对，女生帮我发现偷偷人才，开车门口甩掉六块鸡排，不知道说要的什么价钱。 小宝贝啊，我们去看苹果剧团的龙宫奇缘好不好啊？ 哎，龙宫奇缘